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 HKPeanut.com， 我系黄之峰。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好，第二节，咁就。今日冇拍档喺度，最好讲一啲可能净系我有兴趣，佢哋冇兴趣嘅嘢啦。就例如咩咧，就梗例如清，即系例如英超啦。咁上个礼拜就大家都知道啦，即系公布咗乐视 LETV 就攞咗来季三，即系未下年开始三季嘅英超喺香港嘅独家广播权。咁但系问题，大家都知道啦，即系LETV 喺 Facebook 嗰个 page 就好巴闭噶嘛，系嘛一个 icon not now 系嘛，9月24，即系佢又有个颠覆电视市场嘅所谓叫 campaign 啦，又或者可能有个新发明啦，系嘛？当然去到最后就个新发明就扑街系个盒顶你个肺，即系个盒大家都知系乜嚟噶啦，咁啊最叻你咪就话俾你听，即系我唔使钱可以试半年咯，系嘛？咁如果我试完半年嗰399我又唔俾翻你，即系唔叫你回水咯。咁我睇到个月面发英超咯，系嘛？咁就当然上个礼拜好多人就喺度讲呢单嘢就罗生门啦。咁点罗生门法咧？就系话公布咗乐视攞咗三年英超之后咧 ，L 即系 Now 好快就反应，咁就讲咗类似系可能有一啲内部通告啊，又或者话俾啲客听就系话，其实我哋咧都同乐视嗰边咧有协议，即系未来三年都喺 Now 睇到嘅。咁同时间亦都乐视喺嗰日，即系好似系冇记错礼拜二，咁挨近六点嘅时候出咗个声明就系话，其实我哋冇一个 concrete 嘅一个 partnership 嘅，即系大家可能有合作意向，但系就冇一个好 concrete 嘅方案，就系话点样合作法，亦都可能冇价钱啊，冇 agreement 乜春都冇啦。咁亦都第二日就HK Broadband 即係 Hong Kong Broadband 咁就即係黃維基前身個 Hong Kong 寬頻啦，咁亦都好高調咁就講咗就係同樂視達成咗一啲協議，咁就可能會即係將來一啲計劃一齊推出嚟咁樣嘅。咁直至到上個禮拜五咁就塵埃落定啦，咁就 Now 就公布咗確實未來三年嘅英超咧，仲可以喺 Now 個平台度睇到。咁就长话短说啦，大概我知或者我睇到嘅系咩嘢呢，咁我都两间公司我都有啲朋友喺度嘅，咁所以虽然我唔系 access 到啲好高层嘅资讯，亦都我一样嘢好肯定唔知，或者我差唔多好肯定老师一定错嘅呢，就是 Now 是不会俾两三亿美金，不会俾返嗰个钱 LETV 去买一个共同广播权，是不可能的。点解唔可能，好简单一样嘢嘅啫。当嗰样嘢唔系独家。当嗰样嘢唔能够为 Now 提供新嚟嘅新上客，即系佢哋叫上客率，即系上客率 keep up 唔到。咁基本上呢Now 就唔会投资任何资源落去嘅。即系纵使下年所谓叫 Now 有个免费电视牌即系开始会推出一啲节目都好啦。咁以我所知咧 ，Now 系唔会俾呢一个价钱去所谓叫同乐视去买一个转播权翻嚟嘅。咁都确定咗啦。咁我嗰时我就估就系话，其实我系谂唔到个 deal 究竟系咩嘢。即系例如系咩咧？如果我LETV 要一个好高嘅钱嘅，即系譬如假设佢 bid 嘅系6亿，佢要 Now 4亿，咁你话 Now 俾唔俾咧？我可以话俾你听 ，Now 一定唔俾。咁啊，萧生都讲过好多次嘅，即系嚟紧呢几年系会经济衰退啦，或者经济唔好啦，咁佢都会用一个非常之保守嘅态度去做生意啦。咁我睇唔到任何原因 ，Now 会俾一个佢之前嗰季两倍嘅钱去 bid 呢一个体育项目翻嚟，我睇唔到。Now 从来都唔注重卖广告嘅，因为点解咧？一注重卖广告嘅时候咧，基本上你就会要 commit 个落广告嘅客户咧，你要俾到几多收视佢，即系好似 TVB 嗰种。咁个问题就系话， 你去到嗰时你就唔会试新嘅节目，亦都唔会做一啲所谓佢哋觉得好嘅节目，你只会即系不断跑收视啊，即系做埋啲哗众取宠嘅嘢。咁其实以我所知 Now 嘅方向唔系咁样样，即系你知。如有朋友睇开 Now 嘅，其实佢好多喺101 channel 啊、100 channel 啊，佢好多自家制嘅亦都好睇啦。咁前嗰排有啲行山嘅节目好睇啦。咁我不嬲煲开主角，即系嗰个 Chef Corner， 咁好睇啦。咁有好多节目其实佢做得好好嘅。咁亦都有一个节目叫一日午餐为食台湾啦。咁啊，即系其实佢好多呢细细微微嘅节目咧，佢做即系佢做得好好嘅。咁所以變咗就係話 ，Now 唔會跑廣告咧，佢就唔會俾咁高嘅錢咧去所謂叫 bid 英超翻嚟，或者個合作英超翻嚟，同埋冇咗個獨家咧，其實呢樣嘢係對冇一個即係冇個價值喺度，冇一個咁嘅 premium 喺度嘅。咁同埋就係話，大家嗰日有睇蘋果都知道啦。咁有記者打去 Now 問，如果我而家續約嘅時候，咁個客服即係個 CS 個 representative 就同個客講啦，佢話如果你而家續約續三年嘅話咧，我保證到下季開始你可以睇三季英超，咁係個錢就368一個月咁上下啦，我記得就咁就會免八個月月費嘅，亦都會退翻$800嘅超市 coupon 俾你，咁就維翻每個月就246定264，咁即係講。即係拉雲嚟計，基本上而家我都俾緊$250一個月睇個咩超強體育頻道啦。咁即係冇貴過喎。咁我問一個問題：如果你上次用咗2億嚟 bid 英超，個價錢係$250一個 subscriber 咁樣計，如果你今年係真係肯俾4億美金去播呢個體育賽事，你係咪要收翻 double 嘅錢呢？我想問下。咁你既然而家有个 concrete 嘅 offer， 你係客打去续约又或者新客都好啦，係咪你唔係俾緊一个$500一个月睇波，咁当然香港冇人俾，即係我打到唔係好多人俾啦，咁讲啦。咁你点样有4亿嘅资金，又或者呢件即係呢单生意点解会係 viable？ 我又睇唔到喎，即係所以我唔知阿萧生话佢出咗乐视 bid 价嗰三分二點嚟喎，即係佢就好似講到好實咁啦，樂視就好似唔知俾咗3億定4億美金啦，咁但係我都唔相信有咁價錢啦。嗱，點解呢？個背後就係話，你諗下，如果你屋企第一件事，你而家想睇 Now， 你打幾號電話？你打個電話得噶咯，即係一八唔知幾多333，咁你打俾 PCC 得咧，基本上你就佢就俾集 plan 你揀啦，咁最平就唔知咩電影娛樂頻道啦，98啦，咁你基本上壓咗頭咧，佢會走嚟你公司裝盒噶咯。咁咩叫裝盒咧？其實嗰個盒咧，其實係一個 modem 嚟噶嘛，你知道。咁就算你屋企唔係用緊 PCC 得網絡嘅寬頻都好啦，其實佢係要喺機樓拉一條寬頻線去你屋企，基本上嗰條寬頻線係有頻寬嘅，即係咩咁頻寬係幾多呢？咁而家講緊就100、300啊，成日講啲咁啦。咁如果你拉條即係唔係高清，即係所謂叫720啊，又或者 SD 嘅影像嘅頻寬咧，就大概係5、6 Mbps 啊，3、4 Mbps 到。咁、那個問題就係話，喂，好多而家寬頻嗰啲人係咪真係有10 Mbps 咧？嗰啲人都未必有10 Mbps 嘅喎，嗰啲人都係可能講緊就係話，由機樓嗰10 Mbps 頻寬係嗰層樓啲人 share 嘅喎。咁你而家知道，好多 cable 啊，又或者衫啊，喺屋邨嗰啲 offer 都好平嘅嘛？點解平咧？因為頻寬低咯，頻寬低咁咪可以做一個好平嘅價錢咯。咁、那個問題就係話。你如果想睇 Now TV， 佢幫你博個盒，佢俾5 Mbps 嘅頻寬你，保證到你睇電視嘅時候係唔會窒，唔會有 delay。咁你加上你有嘅節目睇 ，OK， 咁基本上係好簡單嘅一件事嚟嘅。咁包含咗兩個收費啦，咁當然就係你俾嘅98，可能就係、是、即係佢就可能背後拆咗兩條數啦。一就係話，譬如你睇電影個頻道係幾多錢，係嘛？又或者你個 package 係幾多錢？另外一樣嘢就係個頻寬嘅成本咯。频宽嘅成本加埋佢娱乐节目嘅价钱，就系、是、你俾紧嗰个钱啦。OK， 系两 part。咁好啦，我而家问下你啦。如果你而家呢一刻想睇 LETV， 第一样嘢要做系咩？ 你而家满心欢喜，走去鸭寮街，又或者走去边度买个 LETV 4K 嘅电视盒翻嚟啦，系咪？399蚊啦，扑你喺街买翻嚟唔着嘅，咁你会点咧？系啦，攞个盒翻嚟，个 user interface 好靓，好多 overlays。好多 drop shadow， 你睇到好似 Apple TV 咁，又有相啊，跟住有好多节目啊，剩啊，佢话俾你听呢啲系 4K 啊，嗰啲系标清啊，话呢套戏又唔知几个月前上过啊，屌你揿个 play 唔着嘅，系嘛，会慢嘅，睇两分钟会窒嘅，咁你睇啦，系嘛，咁你俾咗399蚊系代表啲咩咧？你咪就买咗个盒咯，你又 subscribe 咗。即系等于你会要去食餐饭系嘛？麦当劳餐三十蚊一个，咁你问我喺屋企食唔食到嘅麦当劳餐唔得，你要搭车先去到。咁你问我，咁你个麦当劳餐系咪30蚊？系，咁你系咪要起码？如果麦当劳唔系行到去，你要搭车去嘅，咁你都要包埋来回车程，你先食到个麦当劳餐系嘛？咧而家嘅古仔咧就 exactly 系咁样。如果当你买咗个 LETV 嘅电视盒翻嚟，你系睇电视会窒，你打几号电话咧？咁好多人就觉得，梗系打俾 LETV 嗰度先啦，系嘛？佢12345678咁打个电话去，咁扑街有条粗大陆口音嘅婆娘话俾你听：，哎，先生，你的服务啊，没有问题啦，因为呢，我们的频宽呢，就是那个十 Mbps 啦，我们出来的频宽呢，一定没有事的。咁你点呢？系嘛？你同佢拗啊？你入国语又唔够叻，广东话你又听唔明。咁但系事实上佢讲嘢可能冇错噶。佢出嚟嗰条频宽可能冇少到，或者佢检查过，佢去你屋企嘅频宽系冇问题嘅，只系慢啫。咁慢系边个站呢？慢就唔系乐视嘅站，慢系好似你用紧宽频嘅站。好啦，当你知道你要睇电视个频宽咧，即系个宽频嗰间公司咧，要俾一个相对地快嘅频宽。咩叫快或者容量大咧？咁可能讲紧十 Mbps 啊、20 Mbps 啊、30 Mbps 啊，又或者系100 Mbps 啊。你讲到呢啲数字，系咪你而家俾紧个宽频 plan 系一定有嘅咧？如果唔系，咁啊点咧？呢样嘢就砸死啦！屌你，当你而家可能行紧 Hong Kong broadband 唔知边啲 plan， 哇死平烂贱包电话114嗰啲。你如果系睇电视窒，咁你会问边个咧？咁你当然头先讲过就系话你打喺 LETV 度投诉无门嘅时候，你梗系打翻俾 Hong Kong broadband 啦。咁佢又同你解释一轮，又话先啊，你个 plan 啊点样死平烂贱啊？又话即系你个频宽啊，未必有佢即系 LETV 嘅需求啊。咁佢可能就系同你讲话，不如你加大你条水喉咯，系嘛？你而家用紧嗰只唔够嘅，不如俾个50 Mbps 嘅你。又或者而家應該都冇咁零碎㗎啦，俾個100 Mbps 嘅你。咁啊，但係就而家就唔係包電話114㗎喎。咁可能淨係條寬頻都可能要150蚊㗎喎。咁你點呢？即係樂視個電視盒你係買返嚟啦，係咪？唔好彩嘅，其實唔係好好彩，其實你而家買個電視盒都基本上有個唔知99蚊嘅 subscription 睇一年㗎啦，係咪？咁你嗰邊嘅樂視就俾咗錢，你電視呢邊係窒。咁你条宽频线你系咪都要加嘅？系嘛？嗰啲叫肉锤砧板上，即系等于你砌一部电脑，系嘛？得个 window 行，你又唔装老翻啦。咁你又问我点样可以打咗啲文件出嚟？我叫你买 office， 你唔通你话哎呀，我而家孤鸠寒啦，我唔想买 office， 边有呢啲歌仔唱噶？咁你啲肉锤砧板上啦，俾人摆咗上台，你系要买噶啦。好啦。咁即係话到最后你为咗睇呢个咁嘅死人乐视 LETV 呢，其实你係俾咗两个钱。一，你要频宽嘅钱。二，你嗰个所谓叫做 LETV 嘅 subscription。俾完呢两个钱呢，你就有你嘅服务啦。即係话所谓叫你喺乐视睇到啲片啦。即係当然啦，我而家呢一刻都未亲身攞个盒嚟睇呀，即係喺我屋企未睇过。睇完 demo 呢就觉得好似 ok 嘅。咁但係你知呢啲大陆嘅嘢係咪周不时 DVD 都唔对入面㗎啦。佢俾相你睇一件事，係咪就 DVD 攞返屋企睇嘅时候另外一件事唔对版嘅。咁呢个情况就而家都未系好大问题，因为点解边 Q 个装你咩乐视盒子啫，系嘛？早嗰排我都谂过买部 LETV 50寸4寸，即系佢个 佢個 brochure 整得好好睇，係嘛？咁例如你買電視，我話咁啊平平地四十寸買個擺房都好似幾好喎，係嘛？佢又唔係好貴，唔知3200即係3000多蚊咁啊，我爭啲落搭。但係問題咧，一諗起咧，如果嗰樣嘢裝 Q 咗喺度，你基本上冇得食㗎喎，係嘛？咁你又知佢係大陸公司。佢唔知幾時啊，將我睇 Tube 8啊，睇啲咩 PornHub 啊，嗰啲咩資料冚唪唥 send 曬中聯辦，屌你，我咪成世孭住咁嘅黑 file 唔掂喎呢家嘢，咁啊最後就冇買到啦，係嘛？咁好啦，頭先講到成件事，你俾咗兩個錢，對比起你如果而家睇 Now TV， 你係俾一個錢，只不過佢係背後拆咗兩條數啫。咁你話邊一樣嘢簡單呢？十個香港人九個都答你，我會睇 Now TV 簡單啲喎，係嘛？即系就算你以乜冬瓜豆腐睇唔到，你都系打即系打 Now TV 嘅服务热线，一打去频宽唔掂又好，佢机流条线有事又好，起码多个妹仔帮你 check 完，话翻俾你听阿生而家咩事。冇咧，我听日派人去你屋企整，好简单嘅啫。我试过好多次啦，系嘛？起码佢都肯睬你啊。哦，咁你而家死啦！你如果睇乐视系嘛，有两间公司。啊，好似水務署啊，推俾路政署，路政署啊，推翻個波俾水務署咁，頂你兩樣嘢都冇人答到你個問題嘅，係嘛？咁你就死啦，標死會，成世都睇唔到嘅。將件事擺落英超度，先唔好講 4K。而家樂視係未公布一個英超計劃嘅，但係問題每一個人即係買過個盒或者買電視都知道，其實你係俾咗筆錢咧，就 subscribe 咗一年嘅。換言之咧，你係年年都要俾呢個錢。你唔俾呢個錢，你咪當佢有部電視睇咯，冇問題嘅。咁但係你個盒咧，基本上就冇 Q 用噶啦，因為個盒都裝唔到 app 嘅。咁即係話你要俾，即係你係要睇英超咧，其實你係要俾咗呢個 basic subscription 99蚊一個月，額外你要俾多個錢。嗱，呢個錢幾多？我一間計俾你睇。啊，你唔知。咁即係話你要睇樂視睇英超，你俾咗三個錢喎。一，你就係寬頻個錢啦，嚇，唔知你個寬頻夠唔夠快啦。如果唔夠嘅時候，你要打去加啦，係嘛？第二樣嘢就係樂視個基本嗰個 subscription 啦，99蚊啦。第三樣嘢就係英超嗰個錢啦，係嘛？咁亦都有人拗，喂唔係喎，遲啲話樂視咧。佢可能好似大陸咁喎，啲 offer 好 flexible 喎。你話哇，我唔俾每個月 subscribe 嘅，我試翻行，突然間想起一場新特蘭對水晶宮好好睇，我淨係想睇嗰場嘅啫。曼聯車路士乜動都唔啱，我淨係想睇新特蘭對水晶宮。啊得，你俾唔知可能10蚊8蚊啊，你又有一睇。我一間先話俾你聽嗰個問題喺邊度。咁嗰日呢禮拜五呢就 now 出咗個 offer， 咁就剛才講過啦，300多蚊啦，即係除運有精，即係計埋啲免啊，即係 rebate 返你啊，又或者嗰啲超市 coupon 呢計落250多啦，即係簡單嚟講同而家冇變過。第一呢、這個300多蚊呢個價錢，如果佢係話同樂視達成協議呢，樂視對呢個價錢呢我諗有 final say 嘅。咩叫 final say 呢？咁當然我 final say 唔係話佢有權決定呢個錢係幾多。咁但係問題就係、是、如果我係樂視，我知你同我一齊共同經營英超嘅廣播呢，我係基本上一定會問你你個 package 收幾多錢。如果你個 package 係收得好進取嘅話呢，樂視覺得自己嗰個 competitiveness， 即係嗰個競爭性呢唔係咁強嘅時候呢，咁可能我哋个 offer 个价钱唔同咯，即系你令到可能即系譬如我就摆明搞平嘅，冇理由扑街你平过我啩，咁你平过我就得，你俾多啲钱我咯，甚至乎可能我俾6亿美金 bid， 你俾8亿我咪得咯，我赚咗我理你卖几平啫，我即刻除捻晒广告我唔播，得唔得？得，冇问题嘅。咁、那个问题就系话，如果乐视知道呢一个价钱，亦都系喺呢个价钱嘅基础上边，大家合作，呢、這个合作系成事嘅，大家签咗 agreement 嘅。咁基本上證明咗兩樣嘢。第一 ，now 喺呢個 agreement 上面係 profitable， 係賺到錢嘅。OK， 點解？你要知一啲商業決定或者一啲商業嘅deal 係嘛？一啲安排，一啲合作，即刻傾完，第日即刻有錢，即刻咩都傾好曬嘅，代表啲咩呢？你係 well plan 啦，你係準備好嘅咯，你係知道成條數點計，邊個錢係你 afford 得到，邊個錢你 afford 唔到，你會知有啲 deal 咧，你係非常之樂意做嘅，即 赚钱嘅成数好高嘅，系嘛？即刻签完约，第日就即刻可以话乜嘢 promotion， 乜春都出晒，跟住大张旗鼓话好开心嘅。嗱 ，now 咧而家就系呢个情况，系嘛？乐视都未正式推出佢嘅英超组合。乐视都未推出，佢就而家可以掟个钱出嚟，掟个 plan 俾你，完全 solid 晒所有嘢，几好嘢咧？点解佢真系咁有信心呢单嘢会赚到钱呢？好啦，既然知道咗 now 呢个 package 之后，我哋大概估下乐视个 plan 系啲咩嘢咧？用翻头先我哋估个方法，你基本上要俾两个钱你先睇到英超，一就系你个频宽系咪？二咧就系乐视个 subscription。三咧就系英超个 premium，OK、okay?。咁如果我当你而家乐视个 basic subscription 99蚊就唔会减啦，因为硬骨噶嘛嗰程系咪？咁英超做到几多钱先叫好 competitive 好平咧？咁啊估啦系嘛，唔使钱，50蚊、100蚊、150蚊、200蚊。咁我问你，香港人？我睇到一个乜嘢 offer 先，我令我铁定，我就唔睇 PC 执嘅，我就唔睇老电嘅，唔睇 now 嘅啦，我要转会啦。而家咧，即系除咗 now 嗰个所谓叫超强体育频道咧，我咁当然我睇电影啊，又屎屎忽忽咁走去听英文，即系扮啲离地中产啊，睇埋啲 discovery 啊嗰啲咁嘢系咪？咁张单都成四嚿松啲噶啦，又要高清啊，有咩又出啊？咁如果在我嚟讲咧，如果你真系俾翻相同嘅 content 我，你如果系200蚊我制啊嗱，个问题有冇可能咧？梗系唔会啦！呢、这个世界边咁大架随街跳啊？乐视嗰边系得啲电影睇，有啲所谓叫做 on demand 一啲短片啊成啊，但系冇我睇开 Discovery， 亦都冇一啲所谓叫做电影 channel 嘅，即系冇所谓叫 Fox 啊，因为我都睇紧 Fox 同埋卫视同埋 Fox 同埋炮谷台其实戏好鬼新嘅，咁肯定乐视系冇呢啲嘢嘅。咁但系问题，如果阁下系睇下周星驰啲旧戏啊，咁我谂佢都有啲有嘅，但系有冇广东话我就唔知啦。咁你基本上你如果唔係平得咁紧要，我唔会转会㗎喎 ,ok? 咁即係话你喺你个基本收费100蚊上面，你只係100蚊走盏，亦要我呢个客啫。咁你英超系咪最多可以收多100蚊呢？係咪咁 ok, 一边啊闹头先讲过就唔好计啲咩电视乜春都唔好计啦。总之我在 now 睇英超，我就要俾260几蚊，系嘛？即系所谓叫做除笨有精，即系计晒所有额外使费啦。咁喺乐视呢边，我要睇英超，如果英超系100蚊，我听落就好似好抵，系咪？但系如果当我唔系当我，即系如果我睇英超100蚊，基本个服务有100蚊，因为如果你除非英超唔使钱嘅啫，英超唔使钱，佢就而家讲出嚟啦，系咪？佢点会唔系早排啲记者招待会系嘛，话埋俾你听睇英超免费嘅，佢而家都话即系英超系要从嗰个 subscriber 收翻嗰个成本噶嘛，系咪？咁即系英超唔会系0蚊啦，系嘛？咁其实50蚊咧，其实即系杯水车薪咧，系跑唔翻数嘅。即系其实可行嘅钱咧，可能系100蚊，可能系200蚊 ，either one 系嘛？佢唔会300蚊贵，因为如果佢收300蚊嘅时候，基本上佢仲贵过 now， 咁边个睇佢咧？系嘛？佢梗系觉得自己个钱系非常之 competitive 啦。咁我估 within 我谂真系 around 100蚊，系嘛？喺个乐视基本电视嗰个 subscription 里面 on top 加多100蚊，咁你就可以睇晒英超一季唔知300几场波啦。咁好啦，你话咁样叫唔叫到我呢个客？叫唔揾到喎？点解啊？因为你俾咗200蚊乐视，咁我宽频使唔使钱嘅？我宽频都好似要喎，咁我如果由屎屎忽忽，我要高清啊，成啊嗰啲咁嘅嘢，我分分钟要额外教多条100Mbps 嘅，即系100Mbps 嘅宽频嘅。咁好啦，咁即系话我而家系俾紧一个可能同 Now TV 相约嘅钱去收到相约嘅服务，即系可能所谓叫睇到英超啦，系嘛？ 咁成件事我真係睇唔到樂視嘅商機喺邊。好啦，而家呢刻我想講我重點出，重點係乜呢？我覺得樂視投到呢單嘢返嚟呢，佢同邊個 ISP 所謂叫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 傾呢，樂視都係 underhand。 咩叫 underhand 呢？即係換轉係 now 係 upper hand 囉，Hong Kong Broadband 係 upper hand 囉，可能仲要 now 仲 惡死過樂視嘅。唔係喎，樂視必到嗰個英超廣播權返嚟，我就係話俾你聽，唔撚係巴閉啲個係 now。 點解呢？唔好睇頭先嗰件事究竟 now 俾咗幾多錢睇英超。而家我調返轉頭嚟問你，頭先我哋講過一個好基本的原則，你要睇樂視，其實第一樣嘢要搞掂嘅唔係買個盒返嚟，你係要諗到自己屋企究竟個寬頻頻寬應唔應付到嗰啲 data 先。 OK， 成件事第一筆錢係要俾咗個 ISP 先嘅。你成件事如果唔 ensure 到你嗰個 service 個 bandwidth 係夠嘅話，你成個 business model 係唔 work 嘅，係唔通嘅。你知唔知而家數碼通呢，有啲死平爛賤嗰啲寬頻 plan 呢，係俾一嚿嘢你裝，嗰嚿嘢呢就係插火牛嘅啫。嗰嚿嘢可能即係 fit 一條所謂叫寬頻線俾你，又或者係好似 WiFi 個 router 咁，你 set 咗個密碼就有。咁其實嗰嚿係咩嚟嘅？其實嗰嚿係一嚿手提電話咋嘛。即係手提電話你都有嗰啲 hotspot 嗰啲功能㗎，係咪？基本上佢就入面有張內置卡，佢就收到數碼通 3G 嘅信號，咁佢就俾個可能兩三 Mbps 嘅頻寬你，咁你基本上任何架撐連落嗰個 wireless router 嗰度，你咪有兩三 Mbps 嘅頻寬囉，係咪？可能更加少，因為 wireless 嘅。咁你基本上上個 Facebook， 大問題嘅。咁大問題就唔好指你嗰啲嘢可以睇電視囉，唔好指你嗰啲嘢可以 BT 快囉，唔可能囉。咁個問題就話你咁唔好彩屋企就係用嗰啲寬頻，你點搞呢？你第一件事係咪要搵間好嘅寬頻商啦？點解 HK 即係 Hong Kong Broadband 會第一個即係同佢咩達成乜春協議呢？就係話我而家 Hong Kong Broadband 就係交條專線俾你，俾一個 package 你，可能比一般寬頻線平啦，又或者可能唔係，你係所謂叫做屋企寬頻都要 即係所謂叫 upgrade 啦，又或者我係俾一條100 Mbps 嘅光纖你，跟住就可能有一個平啲嘅錢啦，係咪？第一個錢唔係落樂視户口，第一個錢呢係落咗個寬頻供應商户口。換轉嚟講，香港大嘅老電啦、PCCW 啦、Hong Kong Broadband 啦、咁和記啦，係咪 ?Cable 啦，間間都你覺得係大㗎啦。咁如果我想問下，如果呢幾間公司去為樂視供應一個 10T 嘅頻寬，供應俾香港所有睇樂視嘅人，呢 10T 可以嗌一個乜嘢價錢返嚟呢？即係當然我唔係專業人士，我真係唔知呢個 service 值幾錢，但我可以話俾你聽，如果呢四間公司唔同嘅合作嘅話呢，佢係做唔到呢層生意。即係佢攞100億投個英超又好，佢攞6億美金投個英超又好，佢基本上賣唔出呢啲 package 嘅。佢一定要搵到一間公司 ensure 佢樂視個廣播系統連接落你屋企個寬頻夠快啦，你睇得到，唔會窒，唔會慢啦，佢先可以有資格去收人200蚊佢睇英超。That's why 同佢合作嘅 ISP 先至係最撚大聲嗰、那個。That's why 點解 now 咁撚早嗰日22號呢頭樂視話有英超，嗰日佢就可以咁高調咁話俾人聽佢達成協議，就因為咁樣解。點解 Now 係最好嘅合作伙伴 ？Now 係透過佢自己 infrastructure 喺香港係有最多客户嘅公司。我睇年報冇錯呢，大概而家係有120萬户接觸到，大概三四百萬人，唔計流動平台。如果流動平台計埋啲 PCCW 啊、CSL 啊、新世界啊嗰扎咁嘅流動電話嘅網絡平台呢，嗰度係佔咗香港流動平台嘅四分之一。基本上呢一兩點就係樂視要打嘅 market， 俾得起錢，你鍾意睇波。點解 now 喺呢件事上 upper hand 係因為咁解？ 如果 now 喺成件事上面 up 得 hand， 我睇唔到点解佢俾三分之二洛士付出嘅价钱去逼嘅英超翻嚟。好简单啦，即系如果我要俾三亿美金去播英超，两亿美金播英超，咁老实实啦，你估嗰啲 ISP 同佢合作，佢喺本地出嚟嗰程宽频又会平咩？呢啲嘢真系叫攞住春袋啦，大佬，我揸住啲春袋你喐唔到噶。更加上有好多 ISP 其实都系租紧老电嘅 infrastructure 去提供佢嘅宽频服务，咁即系基本上都系老电揸装啦。咁成件事老电唔玩唔合作，又或者我将你需要嘅 service 卖到好贵，你都系玩唔捻到的。即系去到最后咧，其实我喺 Facebook 先就写咗噶啦，即系我肯定咧呢单嘢咧，你系蚀到喊，蚀到阿妈，唔认得蚀到扑街噶啦。咁个问题就系话，点样可以令到你蚀之下系攞到你要嘅嘢啫？咁但系问题就系话，而家睇到你最叻都系将个广播权卖埋俾有线啫，咪即系卖埋俾 Now 啫。因为点解咧？你自己冇制作啊嘛。咁我又唔觉得你所谓叫请一班人翻嚟做制作，你系会有嗰个好嘅制作啦，系咪？咁我亦都唔相信你短期内自己有一个所谓叫广播中心、广播室系可以有制作，可以一年之内搞掂晒所有呢啲嘢，系可以 stable 嘅，同时叫晒所有香港出名广播嘅人翻嚟同你讲，我又睇唔到。咁所以如无意外咧，啲 production 都系俾翻 Now 做噶啦。咁你个宽频网络又俾 Now 揸住，系嘛？你广播嗰啲又俾 Now 揸住，一系 cable 都冇人㗎啦。咁你个制作同个频宽啊 infrastructure 都冚唪唥俾人揸住，屌你！即系你有 Q 筹码同人倾咩？你老尾唔蚀捻到你傻期啦！好啦，讲緊而家大家知嘅嘢。咁佢下年 Now 会播啦，系嘛？咁佢讲到好清楚，就係话喺佢入屋个电视盒，佢会有一个全新嘅平台，咁就支援咩 IP 电视啊，可能有 app 啊，又或者有条频道系 LETV 啊，可能支持啲延后广播啊、点播啊咁诸如此类咁嘅嘢啦。咁如果大家睇到 live， 咁 LETV 赚即叻嘅系咩嘢呢？我真系喺呢刻我真系唔明白、啊。系嘛？大家睇到 live， 我除非就系话，喂，我开头有个谂法，我可能收个平啲嘅钱，即系可能系一亿美金，又或者几千万港币，又或者一个好平嘅钱，我唔知几多钱啦，是但作啦。但系问题就话 ，now 有嘅信号咧就迟两分钟，即系代表啲咩咧？基本上你唔可以睇住 now 嗰场波嚟赌波咯，好简单。但系一个唔赌波嘅人，呢两分钟系咪咁紧要咧？咁唔系嘅，即系讲真。但如果我可以，即系如果我系 now 嘅话，我可以做到足球直播，但我又可以用一个好平嘅价钱做呢件事咧，咁我会制咯。咁但系问题就话，如果真系赌波嘅人系咪可以睇 now 咧？唔得啦，佢一定焗住睇 LETV 啦。我开头觉得个安排个方向系咁样样，即系我俾一个好合理嘅一个延迟。即系老实讲，如果你话纯粹系睇翻 replay payback 咁啊 ，sorry 啦，唔卵制啦，系嘛？你悭翻啦，咁。如果唔系嘅话，咁可能延迟少少咯，一分钟咯，两分钟咯，吓咁变咗就系我唔专登去刮嗰啲新闻嚟睇咧，基本上我场球赛迟一分钟对我嚟讲冇乜问题噶，系咪？加上而家都好多人睇嗰啲咩 sportcast 啊，睇嗰啲网上串流系即系叫老翻啦，系嘛？咁嗰啲人都咁睇噶啦，唔见嗰啲人就唔睇，唔会噶，系嘛？照睇嗰啲人都可能赌波添。咁变咗个安排，而家系大家一齐 live 嘅时候咧，咁我真系唔知 LETV 仲有咩筹码。其中一样 4K 啦，系嘛 ？4K 系大都望咯。第一件事，你屋企部 4K 电视先啦，系嘛？咁大概买一部 4K 电视几多钱咧？最平就 around 1万啦。你一系买佢自己嗰部，咁啊5000多元啦，系嘛？你唔惊俾中联办 hack 咗你屋企个网络，咁啊另计啦。咁買一部叫 respectable 嘅牌子，咁7000至1万咁，類似咁上下嘢。咁你除咗有部 4K 電視之外，你仲要個寬頻盒㗎喎。咁大概你要有一個所謂叫做好清嘅，即係合理嘅一個 4K 嘅一個畫面，大概係咩頻寬呢？講緊係35至45個 megabit per second。即係話你起碼都要裝條100 meg 嘅光纖入你屋，你先睇到嗰啲嘢。咁前嗰排洛士做个澄清，话佢可以将个频宽咧，即系控制喺10 meg 以下，即系老实讲系吹水啦，屌！ 即係佢話俾你聽，佢賣隻 DVD 俾你，你就一定清啦個畫面。但係仆街，你放隻 DVD 落個電腦度睇咧，其實 VCD 質素嘅，你制唔制？你梗係唔撚制啦，係嘛？咁即係話你到頭來都係要條頻寬要夠闊咯，水又夠闊咯。咁即係 IDA， 你一係揾 Hong Kong Broadband 係嘛？一係揾老電，一係揾 cable 係嘛？即係整條粗啲嘅寬頻線。個問題就係話 cable 嘅滲透率好低嘅。啊、即系唔够阔嘅，Hong Kong Broadband 嘅光纤亦都唔系拉得好多地方，即系正如我呢度咧，佢光纤唔知拉到几多 Mbps 咧就冇噶，系得 PCC Dub 咧先至有一激嘅啫。咁我而家就用紧一激，快到无伦嘅，即系林桥伟睇到我 post 话我快 up 到400嘅 Mbps 嘅，系嘛？即系仲要讲紧用 WiFi 喎，咁佢 ensure 即系我申请条一激嘅线，咁我 upload 有400，用紧宽频，我都好捻巴闭啦，系嘛？讲紧几快咧？即系如果 download 套 AV 嘅咧，系十，即系两激嘅话咧，系大概10分钟嘅事啦。我都觉得好捻巴闭啦。Apple 嗰啲 update 咧，即系两激个 file 咧，几分钟就搞掂，一秒40 Mbps 就最快好似去到。咁 anyway， 咁即系话成件事去到最尾，乐视要主打嘅系两个方面，一就係、是、佢自己嘅 4K 廣播，咁同埋頭先講咗，你第一你要頻寬要夠啦，第二你有部 4K 電視啦，咁兩嘢有咧，你都即係兩嘢冇你唔使諗啦，有你唔該俾一個 premium 咯，咁大概會係幾多錢咧？咁我諗你如果睇到 4K， 佢話唔知加39蚊啊嘛，定加49蚊啊嘛 ，on top 即係喺佢 basic subscription 99蚊之上係嘛？即係譬如105蚊啊睇到 4K 啦，咁你 additional 俾多100蚊睇到英超檔啦係嘛？咁好似好合理咁咯，但係問題就係你要另外有條100Mbps 嘅光纖線拉到你入屋，咁嗰度另外一筆錢喎 ，OK？ 咁就另外一樣主打就係話佢自己提過就係好 flexible 嘅收費啦，即係等於嗰啲就係突然之間想睇一場韋斯咸對曼城，佢知道場波好撚好睇嘅，咁佢成季場場都唔睇，淨係睇嗰場啦。咁佢都睇，即係咁佢都要逐場嚟睇，咁冇得講啦。咁但係香港人好多精打細算噶嘛，又或者有啲死忠 package， 佢淨係睇曼聯嘅啫。咁佢可能好平咯，一個月20-30蚊，類似咁上緊掛係嘛？咁佢係打呢啲。咁但係我真係唔知佢了唔了解香港人嗰種消費嘅習慣。其實佢因為睇錯，香港人係孤寒啫，唔係代表冇錢，係嘛？好多睇波嘅人咧，點會在乎佢俾幾多錢啊？即係當然你俾到500蚊，佢梗係唔撚同你睇啦。但係波佢會照到，你明唔明啊？錢佢會照到，你估佢冇錢咩？唔係噶，佢會照到噶。個問題就係話，如果我睇得，我賭得波，我就唔會慳得嗰100幾十逐場俾錢。更加上逐場俾錢，唔總真係收幾蚊咩？係嘛？少則都10元，即係起碼10蚊場、20蚊場啩。咁個問題就係一個睇4場都80蚊啦。咁你成個 package， 你如果唔係 in 一個100蚊嘅 range， 你基本上你都唔係同 now 係好有競爭性。咁你點解唔俾足即係場場有一睇啫？我又睇唔明喎。系嘛？咁你当你要买晒成个曼联，咁我计你一季睇晒曼联嘅波，咁咪收你300蚊，定还是100蚊个月？咁唔系啦，咁有时啲阿仙奴对车仔都好睇嘅，有时曼城对利物浦都好睇嘅，咁我点解唔俾钱睇啫？系咪？香港人唔系咁艰难嘅啫，咁艰难嗰啲人净波都唔捻睇啦，冇钱赌啦，嗰啲人系咪？有钱睇英超嗰啲已经系即系相对地生活好啲嗰啲嚟噶啦。即係我真係覺得成件事樂視係 miss 咗個 market， 佢唔知道香港人睇波嗰班人究竟係願意俾幾多錢，亦都唔知嗰班人係使錢嘅模式係點樣，佢就諗住就係話啊，有啲人就淨係成季睇一場波，好似睇世界盃嗰啲人咁，即係其實越位係咩佢都未知嘅，係嘛？英格蘭佢可能覺得仲有個連尼加喺度嘅，仲有個加斯居尼喺度嘅，但佢唔知啊，係嘛？佢覺得英格蘭仲有碧咸嘅，其實冇啦嗰扎，而家英格蘭嗰啲人唔撚識嘅。咁你变咗佢又唔明白啲人个 spending habit 系点样样，系嘛？咁啊，真系吓、啊，下年就准备吓、啊、LETV 同 Now， 我谂唔会留翻到出年5、6月先公布个 package 啩，即系我谂衰极 16年年头佢都要出 package 啦，屌你！即系佢唔系谂住一个月谷晒所有想即系叫装 LETV 嘅人啊嘛，唔会噶嘛，佢起码都俾半年时间做呢样嘢，即系出年年头佢点都做呢件事噶嘛。咁 now 就系啦，梗局噶啦，逐客嘅客唔知，总之你而家上台签三年约咧，佢就300几啊，徐品咧，即系徐品有精，即系。計實條數呢，就你要付出200多元一個月睇英超。咁啊，樂視未有 plan。咁啊，我其實真係唔知樂視有咩 plan 係 competitive。即係雖然呢，小弟係一個好屎忽嘅人。你話俾我聽 ,4K 英超真係好睇嘅。你俾200元一個月睇 4K 英超，好撚巴閉嘅一件事嘅。我話真係會新鮮走去試嘅。咁問題就係話，我唔會試一場囉。即係一兩場波，哇好睇喎，係喎咁。咁咪咁咯，係嘛？咁而家 now 個節目質素唔差，咁同埋我研究過 now 嗰個內部通告，又或者佢嗰個 announcement， 佢新嗰個平台 support 4K 嘅，一個唔覺意，原來 now 都有 4K 播，咁樂視我真係揾鬼睇啦，係嘛？即係大家好揾清楚啊！無端白事都買嚿機器翻嚟，係嘛？又要博上網又剩。好啦，最後一個問題又講埋啦。咁如果佢話俾你聽逐場有一睇，你咪好過劑啦。咁我想問你，如果你要逐場有一睇，做啲小額嘅 transaction， 你究竟用咩方法呢？我想問啊，即係小朋友打機。买点数就落 seven 啦，系嘛？咁到时就真系屌，好多人 SMS 你喎，系嘛？我落唔切啦，但系我而家呢场波要睇，麻烦你落去帮我七仔买100点啦，咁啊，屌冇呢啲歌仔唱噶，咁到时系咩？起码乐视都整个 shopping mall 啦啩，佢起码整个网店，起码都叫你登记信用卡，你一睇到个 content 你啱睇嘅，可能有套西片有 4K 嘅。咁你撳個 OK 佢即刻俾你睇，咁但係事先當然要登記信用卡啦，成啦。你會唔會咁易將你信用卡資料話俾個大佬聽啊？我就唔撚會啦。你知唔知而家香港好多淘寶嘅人咧，都仲係真係要去 seven 入錢落淘寶個 account 啊？馬雲呢啲係好撚，即係好即係馬化騰啊，唔係馬雲。喂，嗰啲係好撚清楚㗎，佢做呢啲生意呢，知道你香港人唔會信佢，擺佢張信用卡個資料落你個網度呢，好多方法令你俾錢嘅。個問題就係話，你淘寶總冇理由日日淘㗎。OK， 你就算會日日淘，你咪有1000元落個户口度日日淘飽佢囉，唔夠錢再入囉。但係你嗰啲消費模式唔同你話喺 Apple TV 撳出戲出嚟睇嗰個消費模式嚟㗎嘛。你嗰啲真係好 spontaneous， 喂，如果我户口冇錢啊，我唔睇咯。如果我户口唔夠錢啊，我唔睇咯。波喎，屌我一間要睇呢一刻就要有㗎啦。呢一刻睇唔到啊，屌唔睇咯。喂，到嗰時佢一定要焗你擺張信用卡佢度啦。咁唔好啦，即係呢啲嘢我淨係信得個美國佬嘅啫 ,sorry, 係咪？咁所以佢要推出埋啲好 flexible 嘅計劃，唔好意思。我真係唔撚信，係咪？就算佢推出咗我都唔玩啦，我都講過，就算我真係試返人裝個樂視嘅 4K box 返嚟，我都唔撚會日日開住佢㗎，我會掹火牛㗎大佬。我屋企啲貓打唔行 Apple 㗎，即係我係信得個美國佬㗎啫，就係信你大佬唔過吹咩，係咪？咁所以走著潮係咪呢件事，我覺得我啱嘅成數有80-90%嘅，係嘛？其實所有 ISP 喺呢件事上面都 upper hand， 基本上係攣住樂視嘅春袋。佢哋所有傾嘅 deal 都全部 favor 曬自己 ISP 自己本身間公司嘅。樂視會蝕到一撲碌，蝕到撲街。佢自己推出嘅所有 scheme、project、所有叫成個 package 唔 work 唔通，冇人睇。OK， 講撚曬。呢單嘢樂視一定撲街。好，今日嘅時間係咁多，咁話咗講一個鐘頭，都係原來講咗一個鐘頭22分鐘。咁下個禮拜一定會照常㗎啦，咁就應該會好多嘉賓下，咁買下關子先唔講邊個。咁就下個禮拜再見啦。咁928希望一間都會喺金鐘見到你。咁就琴日唔記得講，咁但係 呢一日都唔知系咪应该祝大家中秋节快乐系嘛？有个愉快嘅假期啊！十一都系假期嚟嘅，希望大家玩得开心啲，下礼拜再见，拜拜。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